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 927兆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学生朋友，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02分，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青春联盟。大家好，我是青春达人乐陶。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车库咖啡的创业青年观察员小庆。大家呢可以通过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的线上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画面。 没错，今天呢我们是也邀请到了特别的嘉宾啊，带领各位大学生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共同来揭秘，作为一名大学生，您要是想要创业的话，第一桶启动资金到底要从哪儿来呢？为了揭开这个悬念啊，赶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大学生创业代表米芽的创始人童瑶。童瑶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创业投资人的代表，是博伟投资合伙人赵晨。赵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很高兴能请到这两位，这个一位是投资人，一位是大学生的创业者，然后一起到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作为大学生来说，尤其是你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是一种迷茫，未来的发展也是一种迷茫，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发展。但是呢这个时候有些人他选择了站出来去创业，去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为什么现在90后的辞职率好像普遍偏高？因为好像对于工作不满意，不满意的话就要自己去创业。那创业的话，很多困扰大学生的问题就是我的第一桶资金去哪儿来？我有一个好点子，我觉得我自己怀才不遇，但是我找不到我的第一桶资金。 对。 然后我们今天就请来了这样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童瑶，你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怎么想到的要创业？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什么样的想法？ 好的，我的创业项目啊叫米芽。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别的第一名，叫做我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首个就是在校的，由在校的在读的大学生正式登记注册的大学生创业项目。那么我们其实是在2014年11月份就已经在北京海淀的工商局正式的拿到我们的营业执照了。当时啊是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的夏季论坛上提 提出这个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个概念之后，仅仅还没到两个月吧，可以说我们是比较早的一批这个创业的排头兵了。我记得当时我拿到的证还没有三证合一呢，就是其实挺早的。创业的初衷啊，其实说来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做一些网站啊、微信啊等等的这种开发和运营，但是当时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以个人的资质或者名义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有的地方登记或者注册一些账号啊，它可能包括网站备案啊，它可能需要有公司的资质会更方便一点。那么其实一开始我是抱着这个目的，是去拿到一个相当于一个合法合规性的一个证明的一个文件来。后来啊，正好碰上了咱们这个大学生创业的这个热潮，外加上我们其实这个项目也有一定的潜力，所以就是也成为了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大学生创业者。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我还没有特别的明白，就是您这个创业项目具体是一个做什么内容的呢？来跟大家讲一下。 对，具体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公司主营的业务还挺多的，但是主要呢也是集中在平面设计、视频制作和互联网开发和运营上。比如说简单到做一个很小的 logo， 去设计一个名片，设计一套海报，大到做一整套的 APP 或者是应用，或者是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整体的开发等等。我们其实都有在接。 最早的时候做创业是什么时候？第一，这是你的第一次创业吗？ 对，算是第一次创业了。 那是在什么时间？ 我们是2014年11月登记注册的，但是其实团队的组建应该是很早了，就是应该2014年上半年，也就是换算这个时间维度，应该是我在大一，就是大学的本科的第一个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吧，上学期就有了这个想法。 一般我知道这个大学生创业好像都不是在大一，好像是在大学的后半段，因为靠着大学一二年级的学习可能会积累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丰富一下自己，然后那个时候才会有新的点子，然后在某一领域开始创业。我看你是大一就开始创业了，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是觉得已经非常的丰富了吗？你的想法已经非常的圆满了吗？你觉得这个想法没问题是吗？ 其实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只是这么满啊，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想法可能是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因为我小的时候曾经在我们市里面的一个电视台做过一段时间的少儿节目主持人，所以 压力挺大的，主持人是吗？ 没有，就是所以就是可能从小学六年级，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进进出出咱们的直播间啊、演播室啊等等，然后也看到了我们很多媒体行业的一些从业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吧，然后我当时就对此心生向往，然后之后呢，我就一直在小学和中学利用业余的一些时间，一直在自己摸索着做一些，比如说视频的编辑啊，然后包括后来的写代码啊等等啊，可以说别的小孩就是在玩游戏或者打手游或者在打网游的时候，我可能就对我现在到现在都不怎么玩游戏啊，就是我会比较好奇于就是包括这些游戏啊，以及包括这些互联网产品啊等等背后的运营的思路和逻辑，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让我去产生创业这个想法的动因。那么其实在大一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了，也没有想的那么完整完好，而是可能也是带着一丝热情吧，就已经开始做创业的选择了。 那个时候是课也比较少是吗？你作为这个创业来说，你的学业还有你这个创业的工作，你是怎么来权衡的？ 我倒是非常希望我们的课业很少，但是 那你这是顶着非常重的课业还在完成自己的创业是吗？ 对，但是其实对我们的课程是非常重的，因为我本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嘛，也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所以我们的课业其实平时就是课程的安排还是挺满的啊。曾经一度，当然这和我个人的选课也有关系，但是我曾经一度创造过一周要上40个小时的课的记录，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5×8了啊！当然没有现在一些互联网公司996这么疯狂啊。所以其实还是怎么说呢？说实话，其实创业和学业的平衡还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因为当时我还是因为这个影响了一些学业，包括有的时候成绩单也不是那么好看。因为说实话，我们有的时候包括很多大学生啊，其实做一些创业也好，或者是一些课余的事情，他们会利用比如说晚上啊，或者是课余节假日的一些时间，但是很不幸的是，如果比如说我去就拿我当时注册这个拿证到工商去办这些手续举例，这些部门可能他们只会在工作日的这8个小时9个小时上门，有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得不去翘一些课，就是 所以说一定 就难免对难免也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权衡 肯定是就是因为你选择了这条路，你肯定就要有所付出，肯定不是没有代价的。那么就要看你如何去平衡好，包括时间，包括精力，包括你也要和学校啊，还有任课的老师啊，去解释和说明啊一些关系，对。 嗯，那你觉得在这个创业的时候，我们肯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的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你的第一桶资金来源是哪儿？我很好奇这个问题，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第一桶资金的来源是在哪儿？ 好的，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就是第一桶金，这个桶好像说起来好像很多的样子。现在 就是黄金嘛，对不 对？ 对， 今天金价多少？好像一桶金得值不少钱了。但是其实，可能大部分创业者吧，就包括我，一开始的路还是比较艰难的，就是有一阵儿叫做就是勒紧裤腰带，然后咱们得节衣缩食的日子。 攒出来的这个第一桶资金。 对啊，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我们也有一个很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包括接一些项目啊，就是做一些比如说设计或者制作啊，很多时候是有客户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预付款等等的，还能够拿到一部分项目的这个资金。那这样来说，我们 带着一部分客户在创业了。 对，所以我们的资金现金流可以说不是那么紧张，不是非常紧张啊。再加上其实我们也并没有说要进货，或者是有这个库存的积压等等这些这个额外的支出 压力 啊。所以一开始我们也是尽量节省成本，然后几个人在就是大学生在宿舍里创业，是真的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问一问这个我们的投资人赵晨老师了。就其实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我觉得因为我们当年同学们也都在创业，曾经也都想过通过大学的创业然后让自己一朝实现财务自由。但是呢，因为我们找投资这个事情的确是很麻烦，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有一个好点子是不够的，你有一腔热血有好点子这完全是不够的，没有人来去为你的好点子去买单。那你是怎么去发现这个大学生的投资人呢？或者反过来说，一个大学生想要找您拉投资，您最看重他们哪一点呢？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大学生创业现在其实已经快成为了咱们国家创新创业里面的一个主力军了。 没错， 我们都知道很多传统的赛道都已经修满了，对吧？都已经修满了，巨头们都已经横在这儿了。那么其实在最新的大学生创业的市场里面，我比较看重就是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我们都知道其实认知是会被迭代的，那每一代年轻人他所关注的点，他所认可的价值观，可能在过去的基础上都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 没错。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希望看到你跟过去的人想的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不一样。 你是否能够在你身边足够细节的地方发现机会？那么事实上，其实，从项目本身来看，我们俩刚才之前也有聊过。我发现他非常智慧啊，就是他先选择了一个 B2B 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创业。那这样来讲就绕开了很多，我们都知道很多校园创业是围绕自己同学来做生意的，特别明显啊，都 B2C、B2C 就会出现一些像我必须要去压货，对吧？至少我要把那些零食放在我的宿舍里面啊，这个定金是要交的。而对他而言的话，他上来选择了一个相对有门槛的这个行业，就是他会提供文创类的服务，我们姑且把它叫文创吧，设计服务这些。那这样来讲的话，首先你就第一时间去服务所谓的 B 端的企业了。那么事实上，企业的要求比 C 的要求是要更复杂的、更标准，甚至要求更高的。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因为你在服务更专业的客户，同时你的服务能力也会被更加的专业的去提高。 没错。 所以其实从刚才说这几点吧，我觉得这些点都是我比较关注创业者身上所具备的。但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破局的决心，要去找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点，这个很关键。我们都知道其实未来的机会是由这个社会的分工的复杂性跟多样性决定的。你越能够去应对复杂跟多样的变化，你越有可能赢得明天的胜利。这个可能是我非常看重的一点啊。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有一双慧眼，能够发现这个别人没有发现的细节，在细节上有新意，然后这是投资人所关注的。那童瑶，你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你的第一次拉到投资，你是通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呢？ 我们现在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就是现金的这种融资，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在不停的问我。其实因为我们从14年拿到证开始算起，我们姑且不算前面小学初中这些了，就是从拿到证开始，我们其实算到今天已经有3-4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就是其实是很长的，尤其是对互联网行业的企业来说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在15年还是16年去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大学生创业 竞赛啊。当时我甚至还是和 OFO 就是咱们的小黄车还是同台竞技的啊。我记得因为 OFO 是北大的项目嘛，北大学生创业的项目走出来的，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是就是因为北京赛区所有的这个大学生创业都在一块比赛，我们还是前后脚就是进这个赛场的，然后都是同一组评委。但是时过境迁，大家看这个差距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像 OFO 它可能是一种典型的互联网企业的代表，它可能爆发的非常快，它可能就几个月它就马上能有很多轮很多轮的融资， 没错， 然后它能够有很多的钱去烧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资源拿去扩张。但是可能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校的大学生创业，而且加上我们学校的这个课业也比较的繁重了，可以说，所以我们还是想，包括我们一开始创始的，包括我的团队，我的这个创业的创始的几个小伙伴们，也是觉得我们还是以在校学生的身份为重，就是还是在课余的时间去做。所以啊，也基于这一点，我们觉得也不敢去，第一从道德上，从这个想法上，我们不敢也不好去拿投资人的钱，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充分的100%的，或者是把应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 这个 事业上。你拿了别人那么多钱，你得对得起人家这个钱，反正我们是 也怕还不上，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感谢赵老师说出我不敢说。总之就是这个吧，所以我们也决定一步一步来，因为也非常感谢，就是其实我们在校的学生创业也和在社会上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有在校的学生的身份，我们还有学校的宿舍能住，也不用承担高额的房租， 就生活成本没有那么高， 对，所以不是那么急迫的事儿，就是不是那么急迫的说我这个月不融到钱我下个月就没办法活了，不是那样的，所以这反而给我们也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静下心来去思考我们的这个项目也好，我们这个公司也好，我们这个产品也好，就是我们既然不能走快车道去迅速的发展，那我们不如就利用这个时间和机会啊，利用这个各项的这个优惠的条件也好，慢慢的去把这个精雕细琢，去把这个我们的产品给打磨好一点，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种情怀啊。现在这个词儿被用烂了，已经。我们的情怀就在这儿，就是我们不是说短期内希望能够暴利一夜暴富这样啊，但是相反的，我们可能希望更长期去沉淀，去积淀一些东西。我相信这对我们的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就是包括我们也是在校的学生啊，包括其实对我们的个人的成长，包括对这个项目的成长啊，我觉得都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我们一开始采取的是这样的一个道路。 我觉得通过刚才童瑶跟我们说，我觉得他们这个企业是一个厚积薄发型的企业， 而且他们这个项目从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到现在已经四年的时间了哈，大概。对，所以我觉得 还活着， 还活着，对， 而且还活得很好。 对，而且很多就是年轻的创业者或者大学生创业者，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这个长性或者没有这个韧性， 对， 就是可能做着做着，面对一些问题可能就放弃了，或者是转变赛道。那童瑶他其实，我想问一下赵晨啊，就是对于大学生创业者，您觉得就是就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什么样的特质，就是最吸引您的？ 最吸引我的首先是他们能够在校园这个范围的一个小闭环啊，完成自己的思考。我们都知道，其实过早走上社会或者过晚走上社会，他都有可能错过周期性的机会。 没错， 对，就像在我看来，童瑶的项目呢，本身这四年，如果说最早按照我们大一来算的这个时间的话，四年走过来，其实你相对是在一个学校保护的很好的状态下， 对， 去完成了你的商业模式的小闭环的思考。如果你在大二或者大三真正面向市场，走向市场最残酷的竞争的话，可能没准你也会成为今天的小黄车。但是我也不认为那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所以事实上呢，我会看重就是你能够在校园这个小场景里面完成甚至这个小闭环跟系统的思考。同时刚才他有一点我觉得说特别好，就是他能够把很多成本摊出去，降得很低。我们都知道创业的时候呢，第一个想法跟你最终成功的一个想法可能在很多年以后差得很远很远很远，对对，差得很远。但这个过程中是如何让你走到未来的，一刚才你说到一个情怀，第二就是试错成本足够低，你不断地去试错，你输得起，输得起有些时候不是因为你钱多，是因为你成本低。所以事实上这几点我觉得说的细一些，是我比较看重创业者在做他的业务模式里面控制成本的能力。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在90后甚至95后身上其实挺难看到，因为事实上大家对于现在市场化的一些价格啊，一些资金越来越模糊化，我们都会知道，其实没有 真正自己去挣过最辛苦的钱，可能就不会 不知柴米油盐贵， 对，就不会去那么精打细算，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每一分钱。所以这些地方我觉得至少从同行身上吧反映出来一些，但是反来讲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未来的挑战摆在你面前，就是你即将开始迎接市场化的竞争。只要你拿了投资人的钱，投资人首先是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市场，把你的战场能够扩大到真正的战场上去。 对， 你即将从军校毕业，对吧？你要走向真正的战场，这个时候你是否做好了准备？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个要走上职场的职业人、职人、创业者，甚至是创业家的这些素养，来去要求你了，来去评价你了。对对。 那赵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到了这个马上要进入这个商业的战场，在战场有很多战术，有的人呢可能是一字长蛇全面铺开，把领域铺得特别特别的广，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一马当先，直接插入敌阵，就这种把领域做得非常精非常细。你觉得如果创业者他把领域铺得特别特别宽的话，你会觉得他不够专注吗？ 首先直观感觉哈，直观感觉，因为每天我们都会看大量的项目，直观感觉做的大而全的项目，我们都会上来以后心里先 害怕一下， 提高一下，对，提高一下我们的风控意识。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垂直、高度专业化细分， 没错， 大家都在拼刀尖上的功夫，已经不是拼谁的刀更厚，打不断，并不是拼这个了，是在拼刀尖上的服务。所以直观上感觉来讲，就是做的大而全的这些项目，我们会认为一个创业团队的注意力的分配直接决定了他的成败。因为事实上创业团队一，人才不够顶尖优秀，第二，资金不够充裕，对吧？第三，很多很多试错都还没有完成。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战场扩得特别大，就有点像咱们古代在兵法上经常看到的，就是攻城略地打成很容易，最后都守不住。 对， 哎，对对对，这种情况一定会存在，我相信每一个创业者身上它都会存在。但是呢，我觉得它跟创业团队的基因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确确实实也看到了一些创业团队，他在早期他通过不断的试错扩大战场，他最终快速做了减法。也有的最后就变成什么，就真能够形成平台化的这种服务。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 都是可以有的， 都是有的。也就是说它的通路并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 没错， 但是它有团队的基因跟特殊资源是有很大关系的。那在我看来，一个大学生创业如果走上职场的话，我会希望他能够快速从大而全变成一个垂直领域的新秀。对，要小而精，首先要小而精，因为这是由你的财力、物力跟人力决定的。对对对，就是对于投资来说，你不能让他觉得你很模糊，你要足够清晰，而且越来越清晰的站在他面前，你才能不断的去得到一轮又一轮投资人的支持。至于未来扩大战场，自然会有扩大战场的办法。 对 对对， 今天我们有一个设计的问题啊，说的是问赵晨是，如果你是投资人嘛，你是想投资一个具有什么样资质的大学生？我觉得刚才赵晨的这番回答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赵晨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 对。 然后无论是你从细节上的心意，还是你这个小而精的专注，都是非常注重的。我觉得投资人也会更喜欢、更倾向于这种创业者吧。 一定会，一定会。 其实最开始投资的话，还是就是用投资人的话说，就是还是投人嘛。 投人。 对，对于这个创业者的各种特质啊，或者他身上的一些优势啊，这些会更关注一些。 那我这样就要八卦一下了。那赵晨投资童谣，那你看到了他身上的哪些亮点，或者是他创业项目的哪些亮点呢？ 对，假如你要投资的话， 假如的话哈，对，其实这个缘分已经铺了一半了。对对对，因为本身我也是北外国商的硕士生导师嘛，硕导，其实我们缘分的纽带以前就已经有了。那么而且特别巧的是， 拉近关系。 特别巧的是，去年我在给他们做一次讲座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小的伴手礼，一个鹦鹉吧，应该是啊，是一个鹦鹉，穿蓝色衣服的 鹦鹉学长 啊，鹦鹉学长。后来那个童谣告诉我，那是他们16款的这个校园伴手礼，我才知道这是他设计的啊。后来我就从这个，我说这个很有新意啊。他说，赵老师，你拿到的是蓝色的还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我说我拿到的是蓝色的。他说，哦，那是16款。啊，我心说这个款迭代了这么多款的啊，他就告诉我他会给学校的每一个专业都定制一个伴手礼，在同学们毕业的时候，而且我看那个鹦鹉穿的衣服都不一样，这些细节其实都是我特别特别在意的哈，特别在意。所以事实上为什么我说缘分修了一半，刚才的问题其实也问得特别好，就是如果说童谣这个项目将来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投资序列的话，我特别特别看重的就是你未来能够把你所熟悉的市场尽可能的去获得，就是陌生的市场 说句心里话，那可能现在不是你的战场。 嗯， 我们还是要做自己能力跟资源边界以内的事情。 以内的事情。 对，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小城的护城河不断的修宽，城墙修高，然后让别人攻到你的城下的时候可以跟你谈判。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做文创嘛，文创类的这种平台，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文创产品其实是低频的消费品， 嗯， 它不会像纸巾啊水这样是高频，每天都会用到， 嗯， 对对。那么既然文创是一个低频的消费品，同时文创类的服务它可能也就相应的更加低频， 嗯， 那么你就要如何去把更好的把这些碎片化的需求变成系统化的需求，把它整合在一起，同时你要去整合这边的生产力，那么你整合生产力的成本，整合生产力的方式，以及最终能给你的平台沉淀什么，这些可能是其实我特别特别想，也是很关注啊，一直想问到他的一些问题。 嗯， 对。 其实我想在这里补充一句，就是其实赵老师刚才说的有一个，就是这个概念是，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并没有想的那么完满。 嗯， 我觉得很多创业者，尤其是大学生的创业者，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其实是不用看到我这个公司五年十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 吧？我一直是觉得就是脚踩西瓜皮儿，滑到哪儿是哪儿。其实，但是也不能这样说。但是就是我们觉得一个阶段做一个阶段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有一个长远的预期，没错。但是特别是尤其是在当今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市场情况，或者是社会现状，或者是这整个的情况也好，快速的去变化。一定是很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每天都得学新的东西， 对， 没错， 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变化的是太快了， 嗯， 所以我们一定就是也是在一个时间的范围内，比如说我们精细的可以在你未来一年这样，我觉得每个公司就是创业公司也是，就是在每一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任务和阶段性的目标和安排， 嗯， 对。 我觉得刚才童瑶说到了一个点，我非常的感兴趣。他说这个大学生有的时候创业的时候，最初的初期，他不会想到五年、十年，他可能只是脑子里一个萌芽的简简单单的想法。但是说实话，就像刚才赵晨说的，现在老路都已经铺好了。你现在突然让我给我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想法，让我有一个改变人类的想法，说实话，真的想不出来。 对，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你觉得你当时创业的时候，你这个萌芽是什么？你最困难的是什么？你开疆拓土的这个难点在哪儿呢？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还是比较立足于学生的， 嗯 啊，这个我相信是每一个大学生创业必须就是肯定就是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大部分，应该大部分吧，就是绝大多数应该是就是从学校从学生做起， 嗯， 可能是他们的客户来自于学生， 嗯， 可能是他们的团队来自于学生，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学生创业大部分还是和学生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种呢就是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坏处就在于刚才赵老师说的，就是之后包括我们正式的上社会的战场之后，你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去调整去接受这种挑战。那么好处其实就在于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对学校有足够的了解，就像赵老师说的，其实我们大陆说实话就是大块，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总是遇到一个问题，如果 BAT 啊，如果这个互联网巨头去抄袭你的产品你怎么办？其实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把你能够做好的垂直的一个很细分的领域去做好做精， 嗯， 我们大学生创业也一开始也铺不开多大的盘子，那我们就要把它做得小而美啊，要做到精致， 嗯 啊，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比较对的。 那刚才赵老师已经分析了他认为投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质，那你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认为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你的优势和劣势在哪儿呢？ 要自省哦。 对，我得写忏悔录了，这是。 没有，我们先说优势吧，好吧。 对，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校的学生是一个优势，就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是这个也不算优势也不算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所有创业者都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点，我个人觉得是好奇。 嗯 啊，好奇和热情，就是你去探索，说大了一点叫探索世界，但是就是你去探索一些新的东西，不管是新生的事物新的技术啊，还是新的一种商业模式。诶，我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周围有一些小黄车啊，有这个共享单车铺出来了，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去对它有好奇和了解的热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你首先得去积极的去关心你身边的这种事物和关心这个世界的发展。这个可以也可以说是一个敏锐的洞察力吧，这个可能是一个基础，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而且我

包括我们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员工，可以说是员工入职的时候，我们首先考察的就是要有创意。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做了一个招聘的类似于招人的这种易拉宝吧，就是这种宣传的物品啊，我们列了很有两栏内容啊，第一栏是我们能提供什么，就是公司的福利啊、待遇啊什么的，写了一大堆。然后第二栏我们需要你具备什么条件，就写了俩字儿创意啊，就是其实是一个想法和灵感的问题。那么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做这样的设计啊，就是包括制作啊，这个灵感是骨肉的东西，就是创意它是血肉这样的这种东西。那么至于技术，其实我们也是叫科技公司了，包括我们做的这些其实是一些和科技或者说有关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活儿啊，可以说那么它只是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形式，或者说是一个骨架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做一些，比如说我们推出了自己的微信的表情包啊，我们刚刚上架了一个微信表情，最近的这个数据点赞就是这个数据还挺好看的，然后包括我们还做了这个因为我们是北外的学生，然后我们还做了北外的招生宣传的微电影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大家想。我们一说宣传片对吧，就是那种很宏大的啊，赵忠祥口音啊，就是很 春天来了， 很鸿篇，就是很鸿篇巨制的这种很正式的、很传统或者说很红砖的这种这种宣传片。那么那一次机会呢，也是正好我们学校的招生这边的老师，他们想我们希望以一种更年轻人的这种方式，能够更多的覆盖到我们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用户，那其实就是比如说高中生，比如说这种学生了。那么正好我们也是比较了解，因为我们公司的团队比较年轻，我们也比较了解年轻人喜欢什么、想什么，所以我们就以微电影这种形式来演绎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学生他考上了北外，然后他慢慢的实现自己 这个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 那个是未完待续，那个是留白，咱们发挥想象啊，这样的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故事嘛啊。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互联网的开发和运营，这个说的其实很大，其实主要的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网站的建设啊，这个也包括我们其实依托于北外，我们很多团队的学生来自于北外，我们其实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卖点，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些多语种甚至是小语种的网站，包括现在一带一路啊等等啊，有一些阿拉伯语等等一些比较小一些语言的这种公司，诶，我们需要往外去卖一些外贸的产品啊，那么需要有一些不仅仅是把文字儿翻译过来，而更多的是我们需要根据当地的目标的这些客户他们的这种心理和他们的文化，对吧，比如说阿拉伯语它是从右往左写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文化里面是更喜欢绿色等等这样的，这种其实是在我们做一些设计和一些这种开发的时候会比较注重 的 一些点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业务。 米芽公司，这个米芽这个名字是你起的吗？ 对，是我的想法。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这个其实 米芽是什么？ 很多人基本上每一个和我聊过这个的都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其实 名字一般是灵魂嘛，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一开始是也是起源于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这个机会。是因为我在就是小学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互联网行业的这种事情。那么当时我就也做了一些域名的投资。就当时是应该是国内的这个零几年的时候，应该是国内的互联网包括域名行业是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有一天我看完了一个电影叫加菲猫，然后他那个就是加菲猫那一声猫那个猫叫，他说咪，然后说了一句呀，然后我就去注册了 MEYA 这个域名， 就这么简单吗？ 然后后来我根据这个去衍生出了中文的名字，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巧合嘛，但是其实我觉得起这个名字还是有更多的寓意和内涵在里面。 对，因为芽这个东西一般是萌发希望的意思吗？ 对，我们首先是很小，就是我们还是从一个比较小的地方起步，包括我们的其实团队也是非常年轻的，但是呢我们希望它能够有芽一样很旺盛的这种生命力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些团队啊都是由 年轻的学生，在校甚至是在校的学生，还有一些毕业了学生组成，我们都是可能还是在人生刚刚起步的阶段，那么我们的力量可能是比较弱小的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就像一粒米一样，我们也能够像芽一样拥有很旺盛的生命力，能够去生长出自己的春天。这是我们的一个 公司做到四年了，仍然是蓬勃发展。 对，持续四年的春天也是没什 么。反正现在也是到了春天嘛，对不对？然后你继续蓬勃发展。那我想问一下赵晨，你觉得这个大学生创业对于这个社会，对于现在这个社会的氛围，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认为特别有好处，非常非常有好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经济都有起起伏伏嘛。 对，没错， 对，经济都有起起伏伏。那么是什么怎样的一群人在保证在经济起落的过程中不断的能够带来新鲜的血液。其实就像我们在体育赛场，对吧，我们喜欢看的 NBA 啊，还有英超啊，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到，其实有每年它好看的就好看在老兵不死，但是新秀不断的涌现。 对 啊，就像我们今年看 NBA 就觉得怎么这一批新秀都打得这么像老人啊，对吧，打得很好啊，很稳重，但是事实上呢可能也是另外在想他们可能过于成熟稳重，去打不出来很精彩流畅的这种进攻跟比赛。那我在想其实商业的价值来自于不断的滚动，来自于在原先的基础上能够去迭代创新，或者说完成破坏式的创新。这两种创新事实上在我看来，迭代式的创新是大公司去做的事情，而破坏式的创新可能是真的在逻辑上就跟你想的不一样的一群人，他能够带来的那可能就是天才级别的创新了。 没错。 现在即便像美国这样相对成熟的国家，那么依然在他的高校校园里面，像我们知道 UCLA、Stanford， 对吧？我知道的是 ，Stanford 专门是有创业这堂课，而且那个还有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事实上就是为了将来培养创业公司的一把手来去设计的。那很多人他们毕业以后无论是加入到了创投的基金，还是自己真的带了一个某一个科学成果回来去做了这种新的创业项目。我认为事实上即便我们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有像我们这种经济超级有活力的这种国家，都在不断的迸发涌现出来一批这样的年轻人。 没错。 所以我认为我们经济的活力，包括我其实刚才也聊到像小黄车啊这样的项目，很多都是8090的创业。我们不能再像过去时的认为大学生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了。事实上像这一代大学生，我觉得他们在本身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媒体，所打交道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在面对市场化的这些进程过程中，他们的父母事实上比起可能7080的父母来讲都是不一样的，认知都已经被迭代成了一个非常高度透明，然后知识边界无限延伸的这么一种状态。 没错。 所以我认为同样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今天的大学生跟过去的大学生可能都不是一个物种了。对，所以我认为正是这样诞生了新的物种，它有新的变化，甚至是基因突变，所以才有可能不断的给经济带来活力。经济的活力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的投资带来的。那么投资在找什么？就在找不一样的机会。 对，没错。 对对对。所以事实上我是非常非常看好，而且也一直坚持了去支持跟鼓励大学生创业这件事情的。 那这个童谣，您的这个公司是作为现在是北外的首家正式登记注册的大学生的创业公司。刚才我们聊到了创业氛围，那你对于北外的整个创业氛围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我现在要大力的表扬一下我的母校北外。 哎，不是说好自省的吗？ 其实确实在我们大学生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啊，在我创业这几年吧，其实确实是能够真真切切的感知到包括政府包括学校，尤其是学校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的一些帮助和支持是真的有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北外这个学校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多很多的帮助啊，包括我们有免费的这个办公的场所，办公的场地啊，然后包括也有这个导师啊，这个辅导方面的资源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学校它本身最多的资源就是老师嘛，所以你基本上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去找啊，我们有法学院，有商学院啊，有像赵老师一样杰出的投资人，对吧，都可以给我们去做一些咨询。那么同时我们学校还有其实今天说到第一桶金啊，我的第一份金子吧，就是第一盘金啊，可能是来自于学校，因为我们一开始接的一些像视频制作啊，包括我之前提到的宣传微电影啊，其实有很多的项目是由学校的各个部门啊在和我们来相当于是做我们的客户了。 但是我们也相应的，我们也给了学校一些回报，比如说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优质的作品，是真的很优质。就是因为相对来说，其实也是这个逻辑，就是自己学校的学生肯定是不会害自己学校的，我们肯定对吧？就是我们肯定也会更尽心尽力，然后包括沟通起来也会更加方便，也能够更加理解这个校园的文化。 嗯，啊。 说起来又变成说自己的优势 了。说好了自省是吗？那童谣，如果是作为现在已经是做了四年公司的算是优秀的大学创业者的您，如果对于一个刚刚起步，他还是一个萌芽状态的大学生，他刚刚想要创业，他刚刚有这份想法，他刚想走这条路，您对他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你在创业这条路上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给他吗？ 嗯，我觉得其实创业还是很辛苦的，这个是 这是第一点感受，直观感受。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就是就是有不是有那种经常有朋友圈里转的推送，可能我在创业圈子里边就经常看到，就说创业者经常是今天吃了上顿，明天再想下顿怎么来， 吃了上顿没下顿， 就基本上是其实是每时每刻吧都在面临着一些挑战啊和抉择啊。我个人对这个感触比较深，就是我其实来到大学以后啊，我觉得我的成长是简直是以飞速在成长。这个成长包括就是见到更多新鲜的人，了解更多新的事物啊，包括自己亲手去尝试去做一些事情，包括实践。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还去应聘了很多的兼职类的职位啊，这个在大一的时候还就已经算比较早的了啊。但是我还在北京做过家教啊，我还教过小孩的英语啊什么的啊。所以其实对，所以其实就是体验了各行各业以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尤其是在大学这个阶段，可能像我是来自一个三线城市啊，可能之前我们就是包括整个的这个，因为要高考嘛，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书本为主啊。但是其实到了大学以后，你会发现你会接触到很多很多你之前想都没有想到的东西，那么你就要也要相应的要调整自己的节奏。就是我觉得我在自从就是大学开始以后，每一天得到的成长和接触到的东西是我之前可能要一个月或者一年才能够有的这样的一种体验。那么同时这也要求你有这个能力去适应去调整，包括如果说起创业，那么创业以后你就是更是每时每秒都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抉择。首先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肯定是很辛苦很困难的啊。那么你如果想好了的话，但是你从这个过程中获得的肯定也是你说获益匪浅也好，说收获很多也好，肯定也是这样，因为这个过程中不光是钱了，对吧？如果碰到像赵老师这样的金主啊，很多钱，你也可能会碰到，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对你个人能力的一个成长啊，包括你会学到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包括你的很多还有是在情感层面的、个人性格层面的，你要更勇敢，要更就是不能犹豫，更去直观的、果断的、对果决的去做一些决定、啊，这些就是一些很必备的一些素质啊。这些就算是啊，假如说我以后创业失败了，或者是以后如果我不想创业了或者怎么样，你去找一个工作或者是再去寻求新的个人发展，我觉得都是在你这个个人发展的这个生涯中所。所不可或缺的一些东西。赵老师呢？您作为大学的老师，应该也有对大学生， 对， 我觉得应该赵老师应该说一说，就是对大学生的寄语。如果一个人想创业的话，因为他是在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觉得你更多分享的是你在创业当中的经验。我觉得赵老师可以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去跟大学生说你要怎么创业，你会更加的会博得投资人的注意，然后会更加容易去成功。我们不说走捷径吧，就是你在成功的路上可以少走几个弯路。 好，首先说一个诀窍哈，要跟同学老师搞好关系。 对，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都知道，其实来到校园，来到大学，算是半只脚迈进社会了。 没错， 就像你说的，每天我们都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这些东西是校园这堵围墙根本拦不住的。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首先最值得信赖的人，包括跟你每天在一起待的时间最久的人， 老师同学， 他天然是你最亲近的朋友，那么也有可能是伙伴。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师哥师姐他们其实都比我们早一天，至少会早一天走上职场。那么他们在职场上的一些经验可以帮我们 来去少走很多弯路。就像今天你在给你未来的师弟师妹，或者说正在跟你一样创业的这些朋友们分享， 对， 是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第二，你的老师带过很多很多像你一样甚至可能比你还优秀的学生，那么如何去找到他们啊？有些人可能都已经在很多大的企业做到很高级别了，他再高级别也是你的师哥。实际上我们都认为中国的商业社会的这个背后的纽带其实是 同门的 纽带。对，同门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恰恰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很宝贵的，叫传帮带。这个帮带是很关键的，所以不是说在学校就接触不到顶尖资源。 对， 我觉得事实上学校的像 要充分利用身边的各种 院长啊校长，那说句心里话， 他们就是 他们 大牛。 对，包括他们的同学现在很多可能都在投行，我知道北外八三级很强啊，有很多都在华尔街回来的。那如果说这些老师这些真正的大师哥们帮你一把，那是不一样的。对，我认为实际上首先我们向内求的时候，在城墙内部先找好我们可以寻求的一切可以抱在一起的力量去前进。第二的话呢，就是走上社会以后呢，我觉得要把你最阳光最积极最正直的一面展现给这个世界，这样你就能够像吸引力法则一样去聚到更多像你一样的人。人和才是商业和的最基础的一个根基。我其实在我看来，就童谣身上他比较阳光哈。对，其实今天录这个节目我觉得很轻松，就是一个问题他就能讲很长时间。对，所以我相信他对自己的这份事业其实是思考打磨过很久的。不像就是其他的创业者，可能我们要引导他说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所以我给这个创业者的一个建议就是，首先记住学校是你的第一座这个靠山。对，要从学校从老师从同学师哥师姐身上去找到一些机会，他们可以帮你少走弯路。第二就是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做得足够好的话，去做一些他们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你带着他们的梦想去前行也是不一样的。 对 对对，然后你在你的小的范围内达成了一个共识以后，再去解决再去实现更多人的梦想，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事实上使命感跟情怀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对，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是可以最大化也最低成本的去调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最好的办法。对对， 我觉得今天两位嘉宾跟我们的建议啊还有这些提醒都非常的实在，没有去讲一些特别商业化特别术语的东西，然后反而是特别接地气的跟大家说，作为一名大学生你到底应该怎么创业。一个是老师一样的苦口婆心，一个是作为师哥一样的告诉你 苦口婆心 告诉你是怎么样少。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有跟童谣聊过嘛，我说比如说哪首歌最能代表你的创业心情，然后他给我发的是这个自作孽，然后还有什么 什么 活该，然后当时我说创业都这么虐吗？ 但凡我觉得这个童谣还是非常非常的阳光，但是我觉得一般阳光的人有的时候太活泼了以后容易让人觉得不太靠谱，不太能安定的下来。相反我觉得童谣他是一个非常愿意去打磨自己沉淀自己愿意沉下来去做自己一份事情的人。 不是说好了该忏悔的吗？ 没有，那肯定不能让你忏悔吗？好了，话题精彩，但是时间却非常的有限，一个小时也就这么过去了。感谢我们的青年创业观察员小庆来到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的米芽创始人童谣先生和我们的投资人赵晨先生，非常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然后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引起更多大学生创业者的共鸣。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青春联盟青春达人就要结束了。最后呢送上一首和今天这个节目还特别贴 的 歌，不是那个自作孽啊， 送 一首今天歌曲啊彩虹，然后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魔力 X 档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青年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